愿做蝴蝶比翼飞。在那个卡带流行的年代，吕远的作品几乎唱彻大街小巷。 跟我合作的这些同志啊，刘永科同志，这是合作了43年，他先我而去，是吧？如果他不去的话，我想还在写，他还在唱。啊，于是同志唱我们生活充满阳光，唱了20多年，他现在到处还在唱。他每次唱的时候，我都非常高兴，我非常感谢他。灌木村唱我们愿做蝴蝶比翼飞。也唱了几十年，好多好多歌。现在我一下子说不全，如果能说全的话，请歌手家们要谅解啊。 吕远50多年来如一日勤奋认真不休不止地为人民的文化生活而奔波，在山野